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春节好，各位，老话常说不出十五都是年，所以节目的开始还是要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。这里是在春天里为你温情上演的歌飞扬，我是刘慧。今天我们要在一组特别的歌曲里来感受音乐当中别样的欢乐中国年。南厂歌请出很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组合皆大欢喜，他们要以稍微带一点原生态气息的感觉来为我们演绎中国节，很有节日气氛。 中国节， 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， 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，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，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。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尽情赏听。 老百姓的好心情，来自歌手吕继红。怎么样，音乐就是如此了，会一扫沉闷，带您热热闹闹的过新年。而每年的此时，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一定受到诸多的感染，对我们的国有着特别的感慨。接下来的这首电影《海外赤子》当中的经典插曲《我爱你中国》，这一版在保持歌曲原有大气悠扬的基础之上，常石磊和陈小朵这两位80后的歌手有了自己对于作品全新的理解。我个人觉得比原作有着更为动人心魄的激情。这个中国年，不知道又会点燃起多少海外赤子对祖国的眷恋。 爱你中国， 爱你旧日轻狂地说过， 风景，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这是歌手刘玉珍为我们带来欢乐的和和美美，多吉祥的祝福话，多讨喜的新年快乐歌。我们中国人要的就是这样一份喜气。葛飞扬今天就要在这样的一组歌声里来延展我们对于中国年的感情。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歌手庞龙和游洋的对唱，既有时尚的音乐表现手法，又不失民族魅力的基调，好花好酒好风吹。 你可知如今的桃花为什么开得这样红？你可知如今的姑娘为什么长得这样美？ 你可知如今的恋情为什么这样好？好山好水好风吹， 吹得那冰雪融， 吹得那紫燕归。 好风吹，好风吹，吹得那你我心儿飞。 好男好女把春追， 好花好酒好歌。 是如今的唢呐为什么吹得这样响？你可知如今的秧歌为什么扭得这样碎？ 你可知如今的日子为什么这样甜？好山好水好风吹，好风吹， 和谐春风遍地吹，吹得那冰雪融， 吹得那紫燕归。 好风吹，好风吹，吹得那你我心儿飞。 好男好女把春追，好花好酒好歌。 春节合家团圆，即便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回不到那个爱的港湾，你也会在心底升腾起对家人无限的想念。这首来自于赵明全家共同演绎的歌，充满着浓浓的家的味道，用音乐的方式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景象。家是一种精神，是一种信仰，让爱住我家。 我爱我的家，弟弟爸爸妈妈，爱死不吵架，常常陪我玩耍。 我爱我的家，儿子女儿我的他，爱就是忍耐，家庭所有繁杂。 我爱我的家，儿子女儿我亲爱的他，爱就是付出，让家不缺乏。 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

白菜，地窖里面藏。我说兄弟，叔叔打败大伯兄，大妈大婶老房东，拉着那小媳妇儿忘了把锁松啊。哎呀，我说哥们儿，那干嘛呢？远道来的那亲朋欢聚一堂来，相亲庆祝还满堂满堂红啊。干哈呢？快点儿，庆祝满堂红了。 窗向东，春来吹春风，小院里爬满藤，花香出胡同。过了冬，青草青，雨后飞蜻蜓，要成功要有梦，来馒头。 菜满桌酒满盅，热热闹闹点亮花灯，人人脸上笑春风，满呀满呀满堂红。眉毛上画彩风，脸上那个大腮红。东西南北乐融融，满呀满呀满堂红。摆满桌酒满盅，热热闹闹点亮花灯。人人脸上笑春风，满呀满呀满堂红。眉毛上画彩风，脸上那个大腮红。东西南北乐融融，满呀满呀满堂红。眉毛上画彩风，脸上那个大腮红。东西南北乐融融，满呀满呀满堂红，满呀满呀满堂红。 耳边刚才为我们高唱《满堂红》的歌手是春雷，将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元素和技巧结合世界流行音乐的精髓，融合东北文化特色二人转，这种时尚与古典、流行跟民族的混搭，你喜欢吗？我倒是觉得还是可以给予肯定多一些，毕竟他们在尝试打造符合民族和世界欣赏口味的新中国民族音乐，你说是吗？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。接下来的这首吉祥歌来自祖海，《好运来》。 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雷佳、徐子薇在某年的春晚当中演绎的这首《家在心里》，唱得多好，人在千里，家在心里，家在心里，这句在这些年流行起来的最热门的网络词语，哎，是来源于这首歌呀。可以说这首歌感染了无数的游子，一个家 让所有远离于故乡奋力打拼的异乡人毫无免疫力，无论有多远都阻挡不了我们回家的脚步。这里是歌飞扬，有请乌兰图雅为你讲述这红红火火的中国年。 走进新时代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，你要吃金狗的酒？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敲起来，百年梦已圆，千年手相牵，中国走进新时代。 金风送喜来，紫荆花已开， 二月大地春雷锣鼓敲起来， 百年梦已圆，千年手相牵，中国走进新时代。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 没钱回家过年， 家里总有年夜饭。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 我知道冥想已经把家还。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 家里总有年夜饭。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我知道冥想已经把家还。 钱没钱回家过年， 家里总有年夜饭。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 春节是中国最为隆重的节日，每年都会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品来纪念这特别的中国新中国年。刚才耳边我们分享到的是一首特别的串烧，欢乐中国年加有钱没钱回家过年，来自一组各界混搭的临时歌手王宝强、白客、岳云鹏。您别说啊，这效果还真不错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今天歌飞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凤凰传奇的《拜新年》，行云流水的大气旋律，玲花很有辨识度的爆发式的演绎，搭配曾毅相得益彰、节奏十足的草原式说唱，希望能给您的春节生活带去满满的祝福。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《月月流声》，我是刘慧，再次祝福各位新春快乐。 走过一个冬天，辛苦了这一年，捎上了心意，敲敲门，送到了你身边。好运来点点头，福星来眨眨眼，尝一个饺子，美美滋滋乐开了笑颜。挂上了红灯笼，贴上了新春联，八块了做成年夜饭，才格外的香甜。一家子情融融，一家人心相连，喜气洋洋，日子红艳艳。 拜新年，那拜个吉祥年，红红火火，亲亲切切，感动的春天。拜新年，呀拜个幸福年，一年四季岁岁平安，家家都团圆。 举起杯，许下一个心愿，为父母敬一杯，为儿女干一杯，祝福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又一年。挂上了红灯笼，贴上了新春联，八块了做成年夜饭，才格外的香甜。一家子情融融，一家人心相连，送一份祝福，喜气洋洋，日子红艳艳。 拜新年，那拜个吉祥年，红红火火，亲亲切切，感动的春天。拜新年，呀拜个幸福年，一年四季岁岁平安，家家都团圆。 新年到，笑一笑，提起花灯去看花报，来端秧歌，扭起花腰，吃舞龙的闹一闹。新年到，笑一笑，幸福幸福来报道，叫上全家男女老少，绽放